今年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7月18号，北京市的土地交易市场迎来了大丰收。位于丰台、房山、大兴的三宗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成交，如果按照价格最低项目的均价计算，未来购房人以全款202万的价格就能买套90平米的两居室或是三居室。7月18号，由北京市多部门联合推出的带走一公斤北京市2017暑假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。该活动旨在通过倡导民众在出游期间随身携带垃圾袋，将自身产生的垃圾及时带走，培养其践行文明旅游、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行动自觉。最近，北京前门多条胡同禁行共享单车引发争议，当地街道办近日回应，有关禁令已取消，将研究运用定位系统划定禁停区和停放区。 想要更清晰。

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 歌曲来自于黑豹乐队的《爱的箴言》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主播泽林。听到这样的前奏，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听这首歌 Beyond 的感觉，精致的提琴，干净独特的音色，让很多人第一次听呢就被这首歌所吸引。请出丁薇，女孩与四重奏。 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

他留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进了一个嘿嘿嘿。哟啊留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进了一个嘿嘿嘿。哟啊留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进了一个嘿嘿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进行学习，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。

绍兄弟，赶快面来波兰，走过去做你的绍兄弟。 我让大家留言，我不是有鱼，那他就是。 着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，你